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多选 Rising Hour。 歌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早安早安啊，今天来到了5月20号，520快乐，又有 哇。关于这个不是我的节日，但是还是想要祝大家就是情侣们的520快乐，甚至我觉得说单身的女呢，也可以跟自己的家人庆祝520，也是不错的 idea 来的。 我没有试过这个东西， 啊、真的没、 啊。就是跟家人讲说我爱你这样子吗？或者520也可以啊。我也是，就是也是我爱你这样子，总之两天都可以庆祝了啦哈。 哇，这样那些情侣还蛮忙的。 因为你可能520你忘记了，这样521就可以庆祝了。不会。 你确定你的另外一半不会就是想要把你给掉？ 还好吧，你看你都是不在意520的人啦，你都是庆祝 anniversary 生日罢了，对不对？ 女生不是最出名是口是心非吗？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know， 也不关我的事。 It's OK 啦哈，祝大家不管是520还是什么样的节日的，都是开开心心的， 对， 然后幸福快乐的啦哈。 没错的， OK， 那今天可以的话去买一束花，去吃一餐这样子了哈，但是要有一个预感这样子啦，因为晚上可能会在餐厅啊会很多人啊， 爆满， 因为大家都要拍拖啊， 在家里煮饭啦哈。 啊，对，在家里自己煮 spaghetti， 自己煮这个fine dining 自己做 ，OK， six course fine dining。马上来听歌，有来自告人的好不容易，下这个选 Beyond 圈 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勾选呱呱练习生。勾选呱呱练习生。说到 Big Bang 呢，另一位成员，我们看到 G Dragon 最近就在访谈节目上面透露到讲说呢，这位另一位歌手演员，我们非常熟悉的朋友叫 IU，他是送礼小天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GD 曾经了哈，在入伍之前呢，就收到来自 IU 的礼物。那可能你会以为礼物是那种手捧着的那种啊，不是。 或者是比较小份一点点的， 对，它不是那种手可以拿住可以包起来 wrapping，然后就是交换礼物那种，不是，它是要运过来的，怎样运呢？因为它是一整台冰箱 ，OK， 然后那个冰箱里面呢，有着 IU 代言的饮料。 哇， 厉害吗？满满塞到满满给他， 哎，这样很 OK 啊，就是他承包他一整年下来的那个饮料啊。 是，然后重点是我不懂怎样运的，他里面这么多水哦，他怎样绑住那个冰箱，不要给他开啊。 我就不知道，有可能他没有送冰箱，他有可能送是那个分量 哦， 有可能是一嘎灯啊，或者是几箱的那个饮料， 哦、他分开送这样子。可是他讲塞满里面哦， 哇， 很夸张。 总之就是觉得说那个他的大方程度一定是在的， 很大气了，反正就是OK。所以下次如果你是IU的朋友，你生日的话。你就不用担心了，你可能家里会满掉。 我也是想要跟阿姨做朋友呢。 哎呀，你打给他啦，你在 WhatsApp 他，跟他讲，我生日几十几 这样子。你那么容易吗？我觉得他可以在我旁边唱歌，已经是幸福的事情了。 好啦，那下次你可以考虑一下，朋友生日的时候，你送他这个冰箱这样子了哈。 哇，送冰箱，除非他新家入伙吧。 我要搬家。 哇，狮子大开口耶！ 等你送我。好了，马上来听歌，来自陈华的《左边的人》，这里个选 Beyond Chan。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勾选呱呱练习生。 在昨天我们就看到 idol 的成员呢、就是有这个mini 啦，然后有 Mion 啦，然后有 Soyeon 啦，有雨琦啦，有舒华啦，他们就在首尔的江南区呢举办了他们第八张迷你专辑叫 We Are 的这个发行纪念记者会的。 是的，因为呢在5月2号呢也是他们出道的七周年，也正式宣布呢他们的原名 G idol 呢也会改成这个 idol 的名字啦。 是，而且其实我在之前呢、就是有好奇，因为他们在就是在韩国的打歌节目的时候，他们自我介绍是讲 idol 的，但是他们在外面的一些活动的时候会讲 G idol，所以就会让人觉得说，有一点点的乱这样子。对，那这一次呢，就重新确立了讲说，我们不受这个 G 字代表的是 gender 啦，或者说 girl 啦，就是女性的一个框架去限制他们这样子的，所以就音乐更加的无边界这样子啦。 是的，而且呢，他们也就是公布了最新的这个歌曲的这个预告，这个 MV 啊，我们马上来听听。 这首歌曲叫 Good Thing。 真的只有他们可以做到而已。所以用在这个 MV 里面剪了长发，然后呢还砸车，砸这个豪车啊！哇， 看到我都心疼啊！ 是，所以各位可以期待一下了哈。那傍晚的6点钟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音源了，各个音源在官方的频道呢就可以看得到了哈。马上我们来听歌，有来自丁斯黛西的《明明》，是这个选 Beyond。 Hello， 我是 Chris 的文扬，身为勾选 MC 里身高最高的我182cm， 在访问演员林一的时候都甘拜下风，他告我半厘头啊。 我觉得是那个休息好， 休息好，都睡觉了，都睡饭了。 对，然后一放假回家也能睡够了，然后吃也多了，然后每次都是放假回去长个。 嘿嘿嘿，听到吗？这就是长高的诀窍。人在发育的时候就少熬夜，多吃饭，多休息，说不定下一个身高187公分的就是你。 不选呱呱练习生。说到这个韩国的音源榜单，我们都知道嘛，不同的这个团体，不管是男团女团都好呢，都在神仙打架哈。每一次呢这个成绩都很夸张，但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这位男团啊，这组男团啦，他们脱颖而出了，说的就是 Boy Next Door 呀，因为他们就夺下了这个韩 Dear Chart 音乐呢网的5月第三周的周榜冠军的这个荣耀，你知道吗？ 是的。那讲到 OQ 呢，就是说他们啊同时登上了这个世界榜还有专辑榜的冠军宝座啊。其实呢我们看到他们是以12904分的世界指数登上了世界榜榜首的，紧接着是 BTS 的 Jin 啊，是以15012.2分呢就名列第二的，然后就 ENHYPEN 啊就有9951.87分是第三位的哈。那我们看到讲说呢，这一次他们发行的第四张迷你专辑叫 No Genre， 是以1158283分获得这个专辑的指数冠军的啊， 也太厉害了吧。周专辑的榜呢第二名呢也是 Jin 的第二张个人的迷你专辑叫 Echo 啦，专辑指数为945706分呢就获得了这个第二名啦。 是的，没有错。那我们接下来呢也可以继续留意一下这些榜单，看一下下个礼拜或者讲说呢下个月他们还会不会有这么亮眼的成绩。不过已经很棒了，加油， 恭喜恭喜， 走花路走花路。马上来听 Boy Next Door 的 Nice Guys，这个选 Beyond 练 习生， 勾选呱呱练习生。今天我们要说到，昨天在勾选的 YouTube 呢，就全新一集的勾选快充你的脑第11集正式上线喽。 是的，这一集呢，我个人觉得听这个故事呢，你会有一点的心疼，甚至会难以置信，竟然发生在我们的 小小的沉重。 Okay, 对对对对，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对，这点杰登还有这个小童呢，他们就说到关于这个 UPNM 的海军学员被霸凌，就是。离开了我们的这个事件了哈。那我们来听一下影片吧。 就是 残忍，对对，不理他，不要把他带去医院，把他带回去宿舍这样子。然后祖法汉呢就在宿舍待着嘛，过了几天之后呢，其他的同学发现祖法汉的这个四肢呢开始变得僵硬了，这几位同学就再次的把他带回去同一间的这个诊所。 所以说如果当下他们及时处理的话是可以救到祖法汉， 有可能是，对对对，可是他们就选择没有把他送去大医院这样子。然后呢当时候医生看到祖法汉的时候呢就惊讶说，诶，怎么你还没有去医院这样子，你还来我的诊所接受治疗。然后祖法汉当时候就因为害怕的原因呢，他就跟这个医生说，我觉得自己好很多了。 那我就说很多霸凌事件都是这样子啦，因为就害怕讲说接下来啊就是闹到更大，然后讲说 OK 我没有事情了这样子， 或者是他遭受到恐吓或者是威胁的时候就不敢发声。 对啊，其实我们不管是在吃瓜学会还是快充你的脑呢，我们一直都有提到关于这个霸凌事件啊。就我觉得霸凌这个东西呢要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就是当我们开始去杜绝了它，每个人都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对的时候呢，才有办法就好好的去阻止这些霸凌者去施暴吧。因为如果每个人都不敢发声的话，其实这些施暴者就会觉得说，哎呀你们都不敢讲的啦，我就啊继续做我做的东西这样子就好了。 对，所以大家如果你们真的是在遭遇到这些的事情的话，就一定要勇敢的发声，向你的父母也好，老师也好， OK 同学也好，求救吧。 是的，那记得要去看起来了，勾选快充你的脑第11集在勾选 YouTube 已经上线了，也可以在下面 like share 和 comment 啊，是的勾选。 玻璃圈大爆，勾选 Rising Hour，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官。之前我们就看到讲说很多学生呢就拿了 SPM 成绩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另一个烦恼啦，就是我该不该马上继续升学呢？ 是的，但是呢 Kelly 凯欣本身呢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呢，以前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给自己一个 gap year、 okay，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到底 不管是在你考完这个 SPM 之后，还是你大学毕业之后呢， gap year 对自己来说重不重要？ OK， 所以今天要聊的话题是讲说，在毕业了之后你应该马上就去工作吗？还是讲说要 gap 一年就是给自己缓一缓先再继续读书，或者说再就往这个你要去的这个事业或者说行业去冲这样子了。 对啦，所以就可以 WhatsApp Cellcom DG5G 号码0169988889进来你的想法，然后呢也要记得到国轩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使用 Cellcom DG Prepaid 5G 全天享受无线串流和 100Mbps 高速 5G 网络，尽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等你的分享0169988889，告诉我们你当时候读完书之后是马上去读书呢，还是讲说还是有休息了一阵子之后才继续升学或者去工作这样子的。 OK， 选一个选 Beyond Trend 考核官， 入选抓抓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到关于说你在拿了成绩之后啊，就毕业之后呢，你是选择马上就继续你接下来的计划，比如说要去读书啊，或者说要去升学啊，或者说要可能马上去工作这样子啊，那你中间有没有隔一小段时间给自己缓一缓呢？毕竟我们你知道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就连着去的话， 对，大概连续读了20多年哦，22年 at least 20哦，你讲的是爆买大学啊哦，可是我觉得说的确啦，听你这样讲哦，就是没有隔的话就一直工作到退休，的确是听起来蛮恐怖的，但其实我做起来的时候感觉还 OK 嘛，感觉还 蛮，因为你是完全没有 gap 的是吗？ 我没有 gap， 我那时候我记得是在我18岁读完统考之后，我19岁1月我就去 orientation 了，马上，我记得我是10月尾考试，是12月拿成绩，我1月就去 orientation 了。 哇！ 因为刚好我的邻居介绍这学校，然后我就去读了。 可是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你没尝过，就是那种好像很放松的状态的时候， 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蛮放松的了，因为 OK， 因为我们 可是我们这种是完全没有做东西的哦，就是一整几个月都是没有做东西， 就真的是黑啊。然后那时候你的行程是怎样？早上。不是早上醒来， 睡到饱啊， 3点多4点起来。 哦，3点多4点多，然后煲剧啊，然后吃饭呐、啊。 我连 MCO 都没这样迟醒过，我 MCO 的时候是 也在工作。 以前喜欢打 game，、哦、以前会特地早上5、6点起来打 game。 哦，哇，5、6点太夸张。 早上起来5、6点打 game。 OK 了，健康了，还是健康了。 打完了之后睡一个回笼觉， yeah, 那时候 MCO 嘛， okay. 对不对？可是我觉得说，的确啦，我好像没有真的体验过这样子的生活。 我觉得你不需要体验，因为你但凡体验之后你会爱上 哦， 所以我就觉得你的人生就一路呢就是奋斗到底吧。 可是我读大学的时候 OK 啦，因为不是每天上课嘛，所以就是可能一个礼拜上3天课这样子，其他的2天到3天都是就蛮长时间的， 看个人的喜好吧。 那当时候你是直接去继续升学，还是讲说给自己一个半年几个月的 gap time 去好好的缓一缓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0169988889，马上来听妙的 Hands Up，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渣渣考核官， 有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关于升学啦这一块的。那你当时候在拿完这个成绩，比如说 SPM 成绩啦，还是统考成绩啦，那你是选择马上去升学或者是刚工作呢，还是说给自己一段时间先好好的缓一缓，休息一会儿，去旅行一下，去玩一下，给自己黑一下这样子的呢？ Kelly 凯欣本身呢，如果在中学时期呢是大概停了半年，就是拿5月份的 intake 升大学的， 就是你在11月拿成绩， 对， 然后过后就在就是 12月1月 就开始放假， 对，就放一个小小的假了，因为我就觉得 SPM 已经很累了，就休息一下。 所以那时候你去干嘛了？去环游世界了吗？ 那又不至于，有可能那时候的钱包不允许啦，我觉得。可是呢，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呢，真的就 gap 了一年。 Okay. 就真的完全没有工作，完全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然后后来才参加了 The Rising、oh. 对，可是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去了 New Zealand 旅行之余呢，我还去了 Turkey 旅行、oh. 所以我想说其实 Gap Year、oh. 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那时候钱包就有厚了 大出血、 oh. 又不大厚 钱包厚了现在可以去旅行这样子啦， 没有啦、oh. 就你会觉得说、oh.就因为你要知道哦，大学一毕业之后呢，你就真的就进入职场了。 对。 然后你一开始工作，你人生就没有停下来了，你就是一直在工作了。 哦。 所以我就想说 ，OK， it's OK， 你一年不过分，我个人觉得一年不过分，因为你接下来的人生呢就没有办法再停下来了。 就看你个人吧，你觉得说你会不会就觉得说 miss out 那一年会很长这样子？因为可能你要想一下，如果今天你是拿 SPM 成绩，那你隔了一年之后呢，你就是跟小你1岁的一起去 intake， 大部分没有绝对的，但就是看你有没有。没有去很看重那一年这样子，但我知道的是，比如说读那种医学啊，读个8、9年这样子的， 对， 那 毕业出来， 那对他来讲就很长一下啦，那一年。 可是我觉得你就不需要去理会别人的步伐怎么样，你去管自己，觉得哎，你真的需要休息，那你就 gap 一年。 是这一块也是有道理的，就是你一工作了之后，就到可能到你退休就没有停下来。 真的， 所以究竟要不要休息 ？OK， 一阵子呢？你当时候是有直接去工作吗？还是想说先有休息一阵子呢？再拿了成绩之后跟我们分享吧。0169988889，谁的歌选 Beyond Trend？ 歌选招招考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到说你在毕业之后呢，有没有选择讲说给自己一个 gap time， 给自己缓一缓，这样子才继续升学，或者讲说不如就正职这样子去做工了哈。 是的 ，Kelly 凯欣本身呢是绝对有这个 gap year 一年的。Kristen 完哇一路铲下去就直接步入职场了， 就看到现在的我了哈。OK， 我们来听看这位朋友的分享吧。 早安，我其实是 SBM 就毕业了，然后我就马上就去工作了，因为我当下觉得，就觉得因为我读书也不是那么厉害呀，所以我觉得工作赚钱会比读书来的重要，所以我18岁就开始工作了。不过现在想回去，我会觉得没有读到大学是一个遗憾的，不过也没有后悔啊，因为工作拿到的经验也会比升学来的多，所以没有关系啊，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人生啊。所以我既然选择不要读书，就要还是要继续往前走吧。所以我现在工作了十年多了，我是觉得现在30岁以上的生活会比较好，就是也比较舒服，可能一开始出来做工会比较辛苦一点啦，不过现在是已经算是稳定了生活啦。 哎，我觉得说没有人可以跟你说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的， 是的， 当初是你的选择嘛，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工作经验这个是在学校不可能学得来的东西， 因为社会大学也是大学。 对啊，你上了社会大学不可以讲自己没有上大学， 对不对？ OK， 反正就是我觉得说哎，不管怎么样都好了，要以自己舒服的方式来，如果讲说家里人也 support 的话，那其实你也可以选择讲说哪一个半年一年像 Kelly 这样子拿一个 gap time 给自己缓一缓，这样就不用真的是哎，你这样想真的蛮恐怖哎，你就是读完书了之后马上就工作，一直到50岁退休， 真的，我就想说完全没有办法停下来，所以我觉得做人要懂得为自己人生负责就好了。 是，平时也可以拿一个长假这样子啦， 对啦， 可是不要太长拿假啦，可以拿长假，可是不要太长拿假。所以这个选 Beyond Trend。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关于升学了哈，在拿到成绩之后你是选择直接继续升学，或者讲说马上去工作，还是讲说给自己一个短短的休息时间，给自己缓一缓，这样子再开始接下来的一些计划行程这样子呢？其实因为 Kelly 凯欣讲说他那时候休了一年嘛，对不对？ 对，差不多一年。 我是直接就是从12月拿到成绩，就1月就入学了 orientation 这样子的。我是觉得我的大学生活蛮 chill 的啦，当然你也可以有另一种选择，那个是我那时候蛮想做的 working holiday。 哎，我也是想说， 可是最后没有去到， 我也是遗憾来的。 对，因为当时候是想说哎，我想出国去玩，但我没有钱 哦。 但我当下又不懂要做什么东西，这样你就可以考虑去那边边工作边旅行这样子。 对， 是是， 而且呢你要知道每个国家它的那个 criteria 都不同的， 比较多去的比较多的应该是澳洲吧，对不对？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其实如果你是在还没有毕业之前呢，赶快 apply for 美国的 working holiday，因为你一毕业之后，对，你一毕业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去美国了。 哦、 然后你对对对，他的那个 criteria 这样子的，那就是你需要是毕业 生，学 生，对，还没毕业的学生。 哦、okay, okay, okay, 然后再来就是一般上我看到比较多是 New Zealand， 我甚至有朋友现在就在 New Zealand、 哦。 New Zealand 是一年开放大概1000多个那个位置而已。 OK 啊，然后再来就是 Australia 咯。 可是去那边是就能拔草莓这样子吗？ 也有，你可以做服务员。 哦、 我甚至有些朋友在那边泡咖啡啊、 哦 有些就是酒店的管理、啊。 因为我几个去过 的 朋友都是做就是农场那一块的、 哦。New Zealand 会比较多、 啊、对对对对， 就是采集那些 kiwi 呀、 啊 葡萄什么之类。对对对 对。 然后就可能一个礼拜有一天两天休息时间，你可以到处去走这样子， 是是是， 就好像赚自己的经费这样啦。基本上， 对，我觉得是超级无敌棒的体验来的。 是，如果现在你还没有毕业的话，那可以考虑去申请一下，那说不定就是会成为你人生中其中一个很难忘的回忆这样子 的。是 的 啦、 啊、帮我们去完成了，我们两个都没有做到啊， 真的、 啊、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我们超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做选 Rising Hour，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Kristen Kelly 勾选西西应援队， 勾选西西应援队。我们今天9点来分享好消息了，各位朋友，如果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想要分享的话，不管大事小事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01699888889来跟我们讲一讲的。 OK， 那今天我想讲到昨天呢，我学到了一个知识， 就是我以前没有想过就是有这样子的东西的、 哦、 因为我最近吹风机就是有问题了哈、 哎、呀， 就是它吹着吹着会自动关机。 OK， 我想说哎，什么问题啊，其实之前就发生过了，可是很好笑的，这个吹风机哦，我在家里弄的时候它会这样子，我拿去那个店的时候它没有问题。 哎，电压的问题吧， 我不懂。然后那个人跟我讲可能是电压咯，就是你不要用 extension， 然后你就用那个 main switch。 我讲 OK 没有问题，这样回家用多一个礼拜，然后还又发生这样子的问题。 OK， 重点是那时候我是用这 main switch 的。 OK， 我想说 OK， 这样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再拿回去。他就跟我讲哦，你要拿去 service center 哦。然后昨天我就刚好拿去 service center 咯，然后那个人跟我讲啊，这个问题啊是这个吹风机的 programming 问题。他就用 programming， 对，我想说吹风机有 programming 的，哇、 哦、哇，原来吹风机里面有电脑。 我不知道感觉就是我以为是长了新知识这样子啊。然后他就拿上去就是给他半个小时重新 reprogram 整个东西。 OK、 啊、就半个小时而已。然后后来我拿回吹风机就没有事情了。 真的、 啊、哦， 这什么概念，到底怎么样去 reprogramming？ 我也不懂，可能他是 reset 他里面的一些 setting 这样子，反正就是他 哦，他里面有可能有芯片， 他的芯片，他芯片，然后导致这个问题的缘由应该会是、哦、就是开太久热风了，就我一开三度、 哦、 然后吹很久这样子，所以就让他不是烧啦，就是可能他 program 让他自己关机这样子。 哇，因为我一直以为哦，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坏掉，还有可能就是他的 wire， 对，我 还是他的一些什么什么电池之类的问题，但是从来绝对 我没有看到他讲修了。但是这个店员是跟我讲说、哦，其实我们上去插个电脑就重新 reprogram 半个小时就好了。我就惊讶讲说 ，OK， 原来 长知识了。 对，所以啊，我不是 IT 学生啊，我有点孤陋寡闻。 我也不是，我也不是。 OK， 那如果有经验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之前如果讲说有类似的状况，你都是怎么处理这样子的？0169988889哦，选对个选 Beyond 站。 勾选西西应援队， 勾选西西应援队啊！今天我们看到呢，这位网友来跟我分享啦 ，Anthony Key 呢，他讲到说最近他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不懂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是你经常会用 eWallet 嘛，对不对？ Yeah. 但 eWallet 要 reload 的， yeah. 是不是？那刚好你在买东西的时候，就像这位朋友这样子 ，Anthony 他在买东西的时候，他买茶果，刚好是两三块啦，他的 eWallet 刚好有三块半，然后那个茶果好像是三块二， 哇！ 就刚刚好可以给到那种感觉。 哎，那个其实也是一种幸福的时刻，因为我自己本身哦也会很慌张，就好比如说你买那个东西三块二，但是你有可能钱包里面只有两块多，你就会觉得哦好烦哦， 怎么办、啊、 我又要 reload 那个钱包，然后要让那个店员再等一等。 重点是最恐怖的是那种电影戏票啊，就你去买 popcorn 那种哦， 嗯， 排很长了嘛，对不对？ 是， 你去外面要给钱的时候全部要等你 reload 一窝了，我 的 天哪。 哎，因为有时候你要知道 reload 的时候你要再通过那个银行再去确认啊，然后再可以回 你有这个手机太阔这样子 就很麻烦。 是，所以可是还是要确保啦，下次你要买东西要用之前就先充好钱 reload 好先， 是的， 不然不可能每次准准三块二的， 在排着队的时候就可以 check check 了。 他但凡多个十分你都给不到，对不对？ 是的。 然后我最近哦，我很常发生一个事情，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三块半嘛，哎，三块五十五分，然后那个店员没有讲清楚，他讲说啊三块五十五分，然后我没有听到后面那个五分， 哦， 我就给了三块半， 然后你再补贴， 然后他讲哎其实三块五十五，我讲哦这样我给到你五分呢，然后我是用eWallet转五分给他，很好笑， 真的。 然后那个人就sorry 啊，这样子，所以下次可能可以听好来一点，像我这样子啦，不要耳背啊。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扬。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TNT 时代少年团的《至少我还算快乐》。 Kristen， 勾选西西应援队 啊！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好消息了。看到这位朋友叫 Kenix 来跟我分享了，讲说呢，最近要去看电影，哈哈，看了这部电影呢是 Final Destination， 哇， 然后呢刚好去到现场的时候呢，觉得说喂，这个电影院一定会很冷的，但是我忘记带外套了， 哇，真的是会怀疑人生的，因为电影院呢真的不是一般的冷， 没有，它一开始不冷了，你看到一半的时候，你越来越冷，越来越冷， 而且你要知道哦，就是外套的作用不单单是帮你保暖而已， 它是帮你遮住你的眼睛， 对。你要知道看 Final Destination 怎么可能不需要外套来遮住你的视线呢， 就偶尔要遮一遮遮一遮这样子啦，但是这一次他讲说他看这部电影哦意外不冷 就是在这个场里面意外不冷啊，就刚好没有带外套，可是又没有很冷这样子， 还是他隔壁有人陪他 啊，在暖他， 在暖他 couple seat， 哎呦， 可是你看戏会习惯就是带外套吗？ 会啊， 还是想说就真的记得才带，不记得就算了。 我尽量就是在我穿长袖衣穿 hoodie 或者带外套的情况之下， 他 hoodie 应该就 不带外套了吧？ 对对，就不带，就是这些比较保暖的衣服，我就才会去看电影。 可是，一般上是手冷啊。我以前有一个习惯，就是把我手塞去我的这个臀部后面， 哎，我也是， 是啊，因为真的很冷哎， 真的很保暖。 我以前小时候记得我没有带 jacket， 我一定会这样塞的，因为真的手会很冰很冰很冰。 对对对对。 然后重点是有时候你又吃 popcorn 又喝汽水啦，是不是？ 喝汽 水又是冷的。啊、 真的不行哎、欸！ 所以啊，各位记得要带外套啊，去看戏的时候。OK， 马上来听蓝心雨的《降落》，是这个选 比尔 圈，龙卷西西应援队啊！最近我们看到呢，有这位网友来找我跟我说到呢 ，Kenneth Cow 啊，他讲说他要分享的好消息是，哎，最近呢在晚上去吃饭的时候啦，因为比较夜了 ，OK， 那时候大概是九点这样子了，大部分的店呢都快关了，他刚好经过一家杂饭店，看到讲说呢这家杂饭店是八点半之后是半价的， 哇，多么幸福的事情！ 对啊，然后刚好就进去吃了，然后拿了菜之后呢。他刚好就是拿着最后一碟、就收了这样子。 哎、欸，可是我自己本身 sorry 啦，我是没有办法在晚上吃杂饭的人来。 为什么？ 我觉得杂饭就是 for 午饭的。 没有这样子啦，你就讲点心是否早餐而已，很多人也是晚上吃点心 的、欸。That's why 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逻辑，或者是每个人的习惯、啊。 可是我跟你讲，你吃过了八点半之后的杂饭了、啊，你会发觉很香，因为这个是我以前就是就是练习的时候，以前练习生的时候的习惯。我们每次会练到很夜嘛，然后八点多过我们就会吃杂饭，而且以前是练整天很饿，我们就拿很多饭，然后一碟饭一碟料这样子哦，才可能九块钱吧。 啊！可是我就觉得太多了，不能吃那么多的分量、 啊。怎么会啊？我跟你讲，吃过了之后就知道多香了。尤其是以前我们省钱没有钱的时候啊，九块钱可以吃到这么多，很 值得。就学生时期的时候，我超爱吃早饭。 对啊，所以可以晚上的时候考虑八点半之后去吃，可是也不要太低啦，不然你要吃到八点半 对肚子也不好嘛。 只是刚好，如果你就想不到吃什么的时候，不妨可以去这个早饭店吃一吃了哈。 对啊，就是什么都有嘛，对不对？马上来听 Karen CC 的《爱你但说不出口》，是这个选 Beyond。 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多学 Rising Hour。 多学 Rising Hour。 刚刚呢我们就在on air 玩过后，不是 on air 玩啦，就 on air 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就是跟同事聊一聊天这样子啦，刚好聊到关于 Pickleball 这一块的，因为 Kelly 平时有在打嘛，对不 对？ 对， 每个星期 是。然后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消息指出，哎，竟然有这个投资家开始在放这个 Pickleball 场了。我在网上看到这个 po 文啦，讲说哇这么快，明明就很多人还在打 pickleball 啊，这样子的，是不是？ 主要是 as 一个很常打 pickleball 的人，我觉得场地真的还蛮多的， 是不是？哎，之前很夸张，我们那时候去 PJ 打的时候，真的一个礼拜啊，至少有两三处新的 pickleball 场就一直在，就是announce想说，哦，我们开了哦，我们开了哦，这样子的。然后每个礼拜你都可以打到不同的场了嘞，你不重复你都可以打。 可是因为我觉得场地也是有分好跟不好的，因为他们有没有符合 standard 的那个也是其实蛮重要的。有些就是 你遇过最不符合 standard 的是怎样的？ 哇，我告诉你，它是在一个商店，然后第十五层楼。 OK， 哦。 然后呢，它的整个地上呢是属于 cement 的，所以因为我们打球呢很注重那个球的回弹力 啊，对。 所以 cement 它是没有办法回弹的。 哦，所以是在那种商业大楼里面已经是建好，它没有办法再改了那种。 没有办法再改。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左右两侧呢是完全没有空间让你去接球，还是去反击的。 这样它的顶会不会很低啊？ 啊？ 它顶会不会很低啊？ 顶的话就是。很奇怪了，整个感觉我就不喜欢， 就在封闭空间里面打球的感觉。 对，然后它是完全没有放网，所以你就会一直想要去实球这样的概念。 没有哦，就是后面没有网， 旁边没有网。 哦、OK OK， 我就觉得好累哦，就其实也会影响到你整个的打球体验。 Okay. 但是它相对来说好处就是很便宜。 当然，我觉得，哎，各位在打 pickleball 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讲说我们大马人专属的这个运动羽球也不要忘记了，偶尔可以打一打羽球这样子的。 就是 啊，偶尔去打一打这样子 的。可是羽球不是我的。擅长的 不用紧，你这个礼拜去看了这个 BWF 啊羽球大师赛，可能你就有兴趣想打回羽球了。 或许因为我知道去现场的肯定会让你热血沸腾啊，因为呢2025年这个马来西亚羽球赛大师赛 BWF 呢将会在这个阿西亚大 Arena 不给交流隆重举行啦，包括有大马的男双啦、谢术组合啦、飞丁组合，还有 Pearly and Tina 的组合呢等超强的一个阵容呢，将会在这个主力呢奋力的拼搏拿下胜利。 是的，那现在呢就可以留守我们 Astro 频道815收看赛事直播，一起为我们大马羽球健将加油打气吧！当然也可以透过 Astro Go 随时串流比赛，记得要去 support 我们大马人的比赛喽！是这个选 Beyond Dream。 喂，又讲 Sejara 没有读，检查答案的时候每一题都对，哇，老内卷，不 steady 的。 其实哦，从来没人说内卷是坏事啊，为什么不能把哎一起不要读啊变成哎谁答错越多等一下请吃饭嘞。酷炫和我 Kristen 文阳想跟你说，适当的内卷往往能促使身边的人一起进步，不内卷一下可能你都未必知道自己其实那么厉害的啊，所以偶尔内卷才能长远。在我迷茫的时候，我的老师给我方向，鼓励我去做我热爱的事情。 我曾经害怕失败，是我的老师教我永不放弃。 面对学习的困难，老师会耐心指导，并且相信我可以做到。 教师节快乐，感谢老师无时无刻鼓励我们，引导我们发挥内在的潜能。古炫欢迎你加入 Teach for Malaysia 领袖培训计划，延续用生命影响生命的精神，启发下一代。浏览 teachformalaysia.org 了解更多详情。 酷炫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酷炫月月助力团， 酷炫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一首新歌是在520发的呀，这个来自我们大马的女歌手 Emily 蔡金璇的新歌，叫《有一盏灯等着我回家》。 哇，多么 sweet！ 我看到这个标题，我就觉得说，绝对是关于家人的吧。 是的，那也是给妈妈的啦哈。她讲说呢，我的妈咪经常怎样怎样怎样，你的妈妈又最爱唠叨你什么呢？来听看这个影片吧。 Hello， 大家，我这一次的新歌呢，有一个很特别特别的段落，你们听一下。 他们说晚上早点睡啊，早餐记得吃啊，别空着肚子啊。 这不是很熟悉，是不是很像你们父母唠叨话？其实这些就是我父母唠叨我的话，就好像我的妈咪，她经常蔡金璇，你还没有睡啊？明天要早起，你看我教你。没有啦，还是很温柔的讲了，我希望他不要看到。然后我们还有另一段， 他们说凡事都要尽力，钱来够不够花，要多喝点水呀。 非常有共鸣的， 很 sweet 又很正能量的一首歌曲、 啊、真的，我很常听到我妈妈说的一句，记得就说哎，不要熬夜啊， 还没有睡觉呢， 钱够不够花，要喝多点水啊。 妈妈还特地从格兰丹下来找你耶，就好咯， 刚好还是顺便转机。 哎呦，别讲了，顺便来看林俊杰演唱会。 是 OK， 当然他昨天在 story 上面也有发啦，讲说他有一批粉丝呢是抢先听到他的歌曲的，就是大家如果有就是去报名的话呢，那他就会 send 一个就是这个 draft 的包给他，然后呢就可以听到完整的单曲这样子啦。我们来听看这个 story 吧。 Good morning， 有被选到可以提早听我单曲的朋友们，我已经发了 MP3 给你们，所以你们记得 check 你们的私信， check 你们的 DM， 但是如果没有被选到也没有关系，因为这首歌已经快要出了，就在5月20号520哦， 就是今天啦。 OK， 各位可以留意一下。 OK， 接下来他的这个动向是怎么样的。 是的， 马上也来听这一首歌曲，来自 Emily 蔡金萱的有一盏灯等着我回家。 是这个选 Beyond Chan。 远方，18岁的世界太拥挤。 回家。 勾选月月助力团 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位本地歌手 ，OK， 跟他的女朋友要发歌了。我们有傅颖，还有 Lavelle 陈佩佳，也是我们的学姐啊。 是的，我感觉这首歌就是 师姐 甜甜的，而且在520发布呢，多么 sweet 的。 对呀、啊，对呀、啊，这首歌曲叫《哄哄我》，Smile me a little。OK， 那我们看到讲说呢，这个下午2点会是发布会的，等一下可以留意一下。当然，我们也来看一下他们在 IG 上面发的这个影片吧。 是哦，你为什么在吵架的时候不要探我？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错。 这样你知道我要什么的吗？ 哎呦，你知道我要什么的吗？这个是很多女生在问的问题。对， 女生心里的那个活动啊，就想说啊，不管你对还是错，我就希望你就坦坦我。我们要的就是那个态度跟情绪价值。 Attitude。OK， 我们来听看他们的声音吧。 Go Shine Be Your Own Train， 我是傅云， 我是 Lavelle， 我们一起发新歌了。 歌名呢就是哄哄我。那如果你的男朋友每次都不哄你、不探你的话，就给他听这首歌。 这首歌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日常，每天打打闹闹，然后又不想哄对方。 那这个。是他，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呢，只要你们愿意沟通，哄哄彼此，感情就可以更靠近。 你还不去哄你的另一半？ 哦呦，你还不去哄他们吗？OK， 那这首歌希望听了之后呢，你可以如果讲说真的刚好啦，跟你的另一半在有争执的话，这样就唱给他听喽。 而且我觉得男生也是需要他们的。 对啊，女生有时候也需要他们男生啦，我就要公平一下了哈。那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有来自傅颖和 Lavelle 的《哄哄我》， 是这个选 Beyond 圈。 爱情不可靠，开头什么都好，现在说我胡闹， 只不过想睡个午觉，没想过会筑起一场风暴。 从前我提出什么你就会做些什么，气都还没平和你又重蹈覆辙。 到底我做错什么，起身等做些什么，所以你要什么？ 偶尔需要你哄哄我， 难得做的不够多， 草莓蛋糕永远吃不够， 没关系你还很少， 天天的啰里啰嗦，天空中的奶油 融化了无影无踪。 Baby please stay with me， 甜蜜生活什么，其实能做些什么，不如快告诉我。 偶尔需要你哄哄我， 难道做得不够？ 像草莓蛋糕永远吃不够， 没关系你还很少， 每天的啰里啰嗦，天空中的奶油 融化了无影无踪。 Baby please stay with me， 甜蜜生活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你好 ，CEO， 我是 Kill 凯西。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Idol 的 I Want That， 也是我们这一次勾选媒体伙伴 Live Universe Entertainment 主办 K-pop Big Two Super Concert， 说的就是 Bam Bam 和 Idol 啦，将在6月14号晚上的8点呢，在 Stadium Merdeka 震撼开唱的。那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可以马上透过 Ticket2.com.my 去购买的哟。 勾选月月助力团。 那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三首新歌呢，有来自这两位再次梦幻联动，来自队长还有鹿晗的新歌叫一天。而之前呢他们就发过这首歌曲影子嘛，不知道大家记得没有，一年前的歌哦。 可我怎么能够放开手，感情也许就像是 看回哦，这首歌的歌词，再见不到，不再争吵，没你更好。让我想到这一次这首歌曲一天啦，刚发的嘛，对不对？那很多人都在好奇讲说鹿晗的这个感情状态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在透露着好像没有掉了，分手了。 我真的不懂啦，可是这个歌词哦很戳哎，我们默契的就连分开都闭口不提，其实我一点也不想错过你，但我好像真的无能为力了。来听看他口音。算了，就让我自己忘得彻底。 我觉得很怎么很 hurt， 你知道吗？就是连分开都没有说一句，我会觉得啊，没有一个交代。 OK， 当然我希望只是歌词而已啦，哈、希望只是歌词而已。我也不懂发生什么事情， 是是是， 他们也没有正式做什么声明，但我真的希望就是歌词而已，因为本来队长的风格就是 sad sad 的嘛，对不对？ 对。 OK， 那我们来 唱快乐歌有点不习惯。 我们来听看这位歌啊、这位博主叫刘快乐他的翻唱吧。 为何偏偏是你？算了，就让我自己忘了。舍得那夜细雨淋漓，我捧着你手一起过境风，结果你被子温暖了，水印出了你，谁都不可以。 好了，下次啊、鹿晗跟队长就一起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啦。 耶、yeah, ， 就这样决定了啦。 期待。 好的，来 想要 听他们的新歌，队长和鹿晗一天，舍得一个选 Beyond Chen。 天国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多选 Rising Hour。 优选 Rising Hour。 我们要看回呢，除了讲说昨天在勾选 YouTube 刚上线的勾选快充你的脑各位要看起来之外呢，还有之前的勾选好朋友系列和萧秉志的访问呢、哦、 是的，就有 YYY 莹莹访问他啦。到底访问了什么呢？我们马上来听。 遇过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哎，这是错觉来的？不对不对不对。 有，像刚有提过，我遇到人生低潮之后，当我走过那段，我才发现其实那些痛苦它真的都只是一场错觉，真实的我们应该都是充满爱充满快乐。 是，你看回去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渺小而已，是我们自己把它放大的。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说很多时候是看格局。为什么呢？就比如说现在你看回中学让你很伤心伤心极致的事情，比如说你的英文哦没有考到90分，考到88分而已、 yeah. 那时候你很 sad 很 sad 很 sad， 但其实你现在看回去 也还好， 很小事。 真的， 对对， 所以有时候当下你的情绪有可能被影响到了，所以有时候呢就可以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啦， 或者就看开一点啦，格局格局。你想一下十年之后你会就把这个东西当成超级渺小的一个小事而已。 是的， 就啊，就你可能就会看开 了。活在当下，活在当下、okay? 没错的。记得也要去看我们的影片哦，在勾选的 YouTube 去看起来吧。是这个选 Beyond Chen， 勾选 Rising Hour， 勾选 Rising Hour。 OK， 我知道我的搭档呢最近在啊控制饮食，有在做一些就是比较健康那些作息， 30天挑战 Eatly。 OK， 所以你的 routine 是怎样？早上起来就早餐没有吃，还是 因为我起来也蛮迟了。I mean 就是在 weekend 的时候， 工作之后啦， 工作之后我才会吃。就是、 OK， 一般上你会就是首选是什么？ 我会吃那种健康餐嘞、欸，就找那些餐厅。 哦，就是有啊， 那 Pokeball 啊， 哦 Pokeball， 然后再来就是wrap 啊。 OK， 所以碳水那种东西你没有特别去。没有特别去戒啦， 没有特别。 OK， 然后 因为我不是那种 super duper clean 的那一种， 不是 super duper clean， 只是 super clean 吧。 因为我自己知道，如果我 super duper triple clean 的话，我也很 suffer， 我有可能会反弹，所以我就不要，我就做大概一个我能做到的极限就好了。 那你一天是吃两餐吗？ 两餐， 然后去运动。 运动，然后但是运动量没有很大，因为我知道 一个礼拜三天， 两三天， 两三天， 对。可是我就晚上有可能要么就， 可是你之前一个礼拜五天的哦， 那时候是因为局很多，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很忙哎，没有局哎，然后嘛，不是我不要打， 所以要让你来组了，是时候成长了，孩子去吧， 不要 组局吧，孩子， 我不要， 没有啦，我觉得你除了打 Big Ball， 你可以打羽球，好像你有打排球嘛， 我不 行， 羽球是不行的，羽球跟那个 Big Ball 是相冲的，就是它会影响到你的发挥的， 不会吧？ 真的。我去过了，我知道。 没有讲一场发挥，就是你很累，然后打不到 big ball 啊？ 不是，就是你的技巧的方面，就是 big ball 的那个牌比较短，然后你的白边的那个牌长。有，你不知道，你自己去试看你就知道了。 讲啦， 没有，是你不懂，你没有试过。 OK， 走，我们去打羽球。 我不要，我去打 tennis。 我 tennis 就不一样 ，tennis 的牌更长哎。 没有 ，tennis 跟那个 big ball 的原理是一样的， 可是它的牌比较长啊。 但是它会帮助到你打 big ball。 就 真的就是人家。跟我推算过的， 有 你不懂 打乒乓哦也是一样嘛，是不是？ 乒乓也是有啊，但是我不喜欢乒乓。 走，我们去打乒乓。 乒乓太小了，那个感觉，乒乓我会被人家就是一直杀球哎、欸，我不要，我不要。 Okay, 各位朋友，你们最近都在做什么运动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0169988889。而今天是星期二520啊，祝你有一个愉快的520，明天也可以庆祝521，我们要交班了，小弟哥选 Beyond Jen。